尼腓一书，他的统治与事工，这是李海和他妻子撒拉雅以及他的四个儿子，名叫伊长、又叙、拉曼、雷米尔、塞姆和尼腓的记事。主警告李海离开耶路撒冷的，因为他向人民预言他们的罪恶，他们企图毁灭他的性命。他与家人进入旷野走了三天。尼腓带领哥哥回耶路撒冷的娶犹太人的记录，他们受苦难的经过，他们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，他们带着家人离开进入旷野，他们在旷野中所受的苦难与折磨，他们的旅程，他们抵达大水边，尼腓的哥哥反叛他，他驳斥他们，并且建造一艘船，他们称那地为满地覆，他们越过大水进入应许地等等。这是根据尼腓的记事，换句话说，我尼腓写下这记录。第一章，尼腓开始写他人民的记录。李海在异象中见一火柱，并阅读一本载有预言的书，他赞美神，预告弥赛亚的来临，并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，他遭受犹太人迫害。约主前600年，一我尼腓出生自良好的父母，因此父亲的各样学识多少都教导了我一些，我在一生中看到许多磨难，不过我在我所有的日子中都蒙主大恩，是的，我获得了神的仁慈和奥秘的重大知识，因此我将我的生平事迹做成记录。二是的，我用父亲的语文做记录，那包括犹太人的学识和埃及人的语文。三，我知道我做的记录是真实的，是我亲手做的，也是根据我的知识做的。四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，犹大王西底家执政的第一年初，我父亲李海在他所有的日子中一直都住在耶路撒冷。在那同一年，来了许多先知向人民预言说，他们必须悔改，否则耶路撒冷大城必遭毁灭。五，因此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父亲李海出去并向主祷告，是的，甚至他以全心为他的人民祈祷。六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正向主祷告时，有一火柱降在他面前的岩石上，他看到并听到许多事，由于他看到和听到的事，他站立发抖得很厉害。七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家中，由于灵和所见之事使他不生负荷，他倒在床上。八，由于灵使他不生负荷，他被带进一个异象中，他甚至看到天开了，他相信他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周围有无数群天使歌颂赞美着他们的神。九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看见一位人物从天上降下来，他看到他的荣光胜过正午的太阳。一零，他也看见另有12人跟随着他，他们的光辉超过天空的众星。一一，他们降下并在地面上行走，那第一位走过来站在我父亲面前，给了他一本书，命令他阅读。一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阅读时充满了主的灵。一三，他读了说，祸哉，耶路撒冷有祸了，因为我已见到你的增行。是的，父亲还读了许多关于耶路撒冷的事，此城及其居民必遭毁灭，许多人要死在刀剑下，也有许多人要被俘往巴比伦。一四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父亲读到也看到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实，他向主高呼许多事，诸如，哦，主神全能者，您的事工多么伟大而奇妙，您的宝座在高天之上，您的大能、良善和慈悲广被世上全民，而且由于您的慈悲，您不会让归向您的人灭亡。一五，父亲用这样的话赞美他的神，因为他的灵魂欢欣，他整个心都被充满，由于他所见到的事情，是的，就是主向他显示的事情。一六，现在我尼腓不记述父亲所写下的全部事情，因为他写了许多在异象和在梦境中看见的事，他还写了许多他预言和他告诉子孙的事，我不全部记述。一七，但是我要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，看啊，我要在亲手制成的叶片上截录父亲的记录，因此截录完父亲的记录后，我要再写自己的生平记事。一八，因此我希望你们知道，在主对我父亲里还显示了这么多奇妙的事，是的，就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，看啊，他就到人民当中开始对他们预言并宣布他看到和听到的事。一九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犹太人因他见证他们的事情而嘲笑他，因为他确实见证了他们的邪恶和增行，他也见证他看到和听到的事，以及他从书中读到的事，都明白显示了弥赛亚的来临和世界的救赎。二零，犹太人听了这些事就恼怒他，是的，正如对昔日的众先知发怒一样，他们曾驱逐先知，又用石头砸和杀害先知，他们也图谋他的性命，想置他于死地。但是看啊，我 尼腓，要让你们知道，主温柔的慈悲遍及那些因信心而蒙他拣选的人，使他们强而有力，甚至有获救的力量。